时间的17:08，欢迎来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江美琪的《对我好一点》哈，来开启我们今天的仙偷客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6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北风4至5级，空气质量呢为优。明天的尾号限行的是5和0，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但是呢，也提醒所有听众，这个温差还是有一点点的大，和中午还是比较暖和的，但是早晚真的是很冷很冷，也要记得多添加衣物，千万不要感冒了哈。好，我们继续来回归我们的正题，今天我们来说点什么好吃的呢？ 咱们今天说的比较特别是青石， 对，青石 有多少朋友了解这个青石呢？ 对对对，我来给听众先普及一下什么是青石，并不是说这个食品很轻啊，不是这个意思。青呢，确实是这个轻重的轻，食品的食，青石。其实呢，青石不是一种特定的食物，而是任意食物的一种形态。轻的不只是餐品，更是食用者的无负担、无压力，更营养。更享受更美味，它一定呢是美食，一定是很健康的，也一定是一种积极阳光的生活态度。之前呢说最早是从欧洲而来的，在法国午餐的这个正具有轻食的意味，此外常被解释为餐饮店中的快速简单的食物，也是轻食的代表字眼之一了。轻食这个词汇呢，就字义直接诠释指的是分量不多的食物，广义归纳的话呢，比如说像这个稀饭呀、包子、饺子、春卷、烧麦、水果、蛋糕、饼干等点心，都可以算是这个轻食的一种。那么最近的这个健身也是非常的火哈，那么很多这个健身的朋友会去选择吃这个轻食健身餐，那么这个健身餐呢，也是轻食的一种。 对，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这个狂热的健身爱好者，到后面他就自己开创了2间这个轻食餐厅。 对，但是有了这个健身餐啊，它真的不是特别的好吃，但是轻食味道还是可以的哈，它的营养都是那种很均衡的。之前在节目当中的貂蝉有介绍过蓝兔轻食，还有听众记得吗？但是蓝兔轻食啊，价位是真的比较高哦。 可能材料会很好。 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一家店呢，也是一家很不得了的一家餐厅哦。 怎么不得了呢？ 他这个名字叫 Zero Go 啊， 零 Zero Go、啊、 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啊，对，翻译过来就是从零开始。 对，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一家店哈，说这家店呢是北大高材生辞去同仁堂 CIO 职位去开餐厅。 CIO 是什么？你们听众明白吗？明白吗？明白吗？明白吗？ 有没有知道的？ 对，有听众看过这个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吗？这个 CIO 就是里面贺涵的工作，可以说是信息主管这样的一个意思了。 对 对对对，对信息管理这样的一个职务哈。这个北大高材生呢，找来了两位在香格里拉酒店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大厨，三个爱较真的技术控呢，在一个70平的房间里来搞研发。 研发了大概有10几种的蔬菜吧。他们用这个10几种的蔬菜啊，花了10个小时调出了最正宗的越南河粉汤底。听说啊，味道比这个牛肉汤底还要鲜。那为了这碗河粉�汤呢，啊，有人一周去吃了3次，哎， 真的是很好吃哈。说他们还汇聚了全世界各地的素食美食，这个素食也可以也是轻食的一种哈。 是， 有汉堡、意面、河粉、咖喱、天妇罗，让你一次吃个过瘾哈。你想能让这位食客一周去3次的话，得是有多好吃呢？你想呢？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在一周之内去吃3次这家店，一定 是同一个菜。 对对，吃同一个菜，一定是非常吸引你的了。对， 非常喜欢的菜了。 好，这里是鲜刀客栈哈。那么这一家店呢，一会儿貂蝉跟四娘会把这一家店有什么好吃的来给听众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哈。雷雷说点一首《红日》，说依旧经典，《起龙飞过来》《签到》，还有这个感叹号也来了哈。还有这一位云开雾散赤影传说都过来点歌了哈，那么我们来慢慢放，不要着急。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刀客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同时呢，我们的这个鲜刀客栈的微信福利群也已经开通了，同时呢，欢迎我们所有的鲜粉们来进群来享受我们的福利。小二的微信号呢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 小的我跌倒过几次。

首歌来自杜德伟的情人，来自听众赤影传说点的歌啊。他说送给我的他，哎呀送给谁呀，是送给貂蝉的不，还是四娘呀？好，开个玩笑哈，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嗯，我是四娘。 嗯，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推荐刚才说到这一家店哈， 青石， 对，叫做 Zero Go。 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一家店呢，店内装修是极简的北欧工业风，一进来就会让人觉得很简单很轻松，不会那种很复杂的感觉哈， 也很干净看起来。 对对， 嗯 那这个装修呢是由这个老板 Raymond 是一个人设计的，他也说啊，我想要做一个专业的餐厅，所以呢装修是很克制的，有时候啊要做减法才能表达出真正的东西，满满的设计感呢会不太流畅，看起来随意的，其实随意的背后呢其实可以蕴藏很多的东西。嗯， 对，他虽然很简单，但是也是从这个老板他从很细心的去设计出来的。 对，也是经过精心的搭配的。 对对，没错。说店铺呢一共是有三层，一层二层就是就餐区吃饭的地方，三层呢是一个对外开放式的厨房，就是去的时候呢正好能看到这个厨师们在备餐，会看到厨房非常非常的干净。 嗯，好干净，好新鲜，调料好讲究哦。 我觉得每个人当我们去这个饭店吃饭的时候，这三点是最关心的了。 是， 对， 干净健康。嗯， 对，干不干净，食材新不新鲜，调味品是不是很正宗的，对吧？ 是，对。 三 楼的一间是开放式的厨房，我们也可以上去看一看厨师是不是正在为食客准备午餐。而且呢我们的这个也参观过了厨房，真的是超级的干净，工具啊调料啊包括食材都是非常井然有序的在摆放着。 说这家餐厅呢它非常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有一个调料箱 、 就是一个像小冰箱的这样一个小箱子哈，有两层，里面摆着各种各样的调料哈。说打开这个调料箱就能看到 Zero Go 的调料都很讲究哈，有土耳其的鹰嘴豆，南美的藜麦，越南的椰子油，加拿大的枫糖浆，对，以及范爷的杏鲍菇酱，怪不得这家的饭会那么的好吃。 对，因为它的这个调料都很地道，很正宗。 对，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是的。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菜单啊是简洁又精致，翻开的第一页呢是餐厅的介绍，之后呢是按照超级碗的轻体系列，还有这个亚洲的粉面系列，以及意大利面系列，还有汉堡、帕尼尼、披萨、甜点等等分类的。翻了几页呢你就会大概知道为什么 Zero Go 是一个环球健康素食餐厅了。 我跟你说这里面有能尝到世界各地的轻 食， 对，什么地方的都有哈。好，接下来呢我跟貂蝉来把这一家的好吃的来给听众做一个介绍哈。说他这家的老板和他的主创们研发出了一系列的轻食系列哈，有瘦身轻脂的，又能够营养平衡，又能够吃饱美味，每个都会写好卡路里的，想减肥的一定可以来这里面来尝一尝，绝对不会让你吃胖 的，可以好好的搭配一下。 越吃越美。来介绍一下这家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吃的哈。 是的，那让大家印象最深的呢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的娘惹汤面。大家都知道娘惹是吃这个泰国菜，泰国菜的地方，咱们有一家餐厅就叫做娘惹啊。那我们尝到的是一个比较权威的吃货的建议后的改良版本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也就是传说中的星球最权威的吃货黑子儿，在他的这个建议之下改良的版本。那味道是相当的正宗，而且颜色啊非常饱满，大家都很喜欢吃，强烈推荐的这一个。 因为这个娘惹之前貂蝉去马来西亚有尝过，它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辣的味道， 酸辣的 感觉哈。其实还是蛮适合亚洲人的口味的，就可以去尝一尝。可以说喜欢的人会特别的喜欢吃。 是，像我就特别喜欢吃这种。 对，好，我们继续来推荐，说这一道菜呢叫做云南豉饼夜市烤米线。这个烤米线我第一次听说，哎，这个不是带汤的，哎， 哦，四娘有听说过吗？ 我只知道烤冷面。 说呢，这道菜呢是这家店的老板三年前在到处都是烤鱿鱼的云南食饼夜市找到的一道素食，发现它的做法很独特又很好吃，又把它的这个味道带回了北京。研发菜品时呢，我拿出烤米线的照片再描述味道，厨师就能做出来个八九不离十了，然后呢再一起调整哈。夜市有点油，现在是改良之后的味道，口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棒了。 而且呢他们家还有一个也是来自东南亚这边的食物啊，叫做越南汤河粉。其实越南的河粉一直是大家非常所熟知的一种食物了，因为在越南基本上你能看到的大街小巷都是在吃这个河粉。都知道吃素以后就没法再吃正宗的越南河粉了，因为是牛骨汤熬制的，所以吃货这个老板呢，也就是一定要研发出来最正宗口味的越南河粉。所以最后主创们终于用了十几种蔬菜啊，外加十个小时熬出了比牛骨汤更鲜而且不腻的素高汤。 好，这家店呢叫做 Zero Go， 地址是在望京东园的七区保利中央公园的底商哈，人均消费大概在80多块钱左右，还真的是不贵，工作餐人均50块钱，很便宜了哈。刚才呢这位听众叫做云开雾散，点了一首欧德阳和蔡淳佳演唱的《小夫妻》，他说要等会儿我找一下啊，要送给一位朋友叫做白云，说越祝他越来越漂亮，来把这首歌来送给这位叫做白云的朋友来听。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通客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 在 supermarket 逛了好大一圈。想你爱咖喱花生意大利面，幸福的食谱在耳不及点，我的优点要你百尝不厌。 在下班路上做了几支影片，有你在沙发就是浪漫剧院，幸福的时候想着你的脸，没有蛮牛活力也会出现。哦，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事情 有声音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你每送钻戒以后不我相恋， 我的统统是你的没有期限， 在高铁我们逛地球一圈。 我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情 有些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有谁也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小夫妻 永不放弃，夫妻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我愿意这一生 这一世 着你，一直到 你当爷爷， 你干奶奶还是老夫老妻。

来自南拳妈妈的小时候，欢迎回来闲头客栈哈，我是貂蝉。 嗯，我是四娘。 对，刚才点听到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的小时候，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闲头客栈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哈，来说到这家餐厅叫做 Zero Go， 从零开始哈，这个名字其实还蛮有寓意的，可以想从此以后我不再吃一些油腻的东西，我准备减肥了，我要从零开始吃一些轻食，也是蛮有寓意的。 对， 嗯，刚才呢有介绍，这个烤云南的烤米线，以及四娘介绍的越南 的这个米 粉， 粉 对，也是非常好吃的哈。我们继续来介绍 来 咖喱米饭。之前貂蝉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咖喱哈，有黄咖喱、红咖喱以及绿咖喱。那么这儿呢，应该是。应该是泰国的黄咖喱做的饭哈，嗯， 是， 大家也很喜欢这道咖喱米饭，咖喱泡着米饭也很好吃，旁边的泡菜呢也非常的走心哈，是红颜色的，咖喱有三种口味可以选，有泰国的黄咖喱、泰国的红咖喱和日式咖喱三种，看你的选择了哈。 嗯， 值得一提的是呢，说这家店的老板考虑到中国很多素食者不吃葱蒜，研发时也尽量不使用葱蒜，所以现在店内的菜品除了泰国的黄咖喱和红咖喱是有葱蒜的，其他都没有。不吃葱蒜的朋友可以这个抛开这两道菜，随便吃其他的了。 嗯，再来看这道叫做酸酸甜甜的红菜头冷汤。 嗯，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喝过这个红菜头冷汤啊？一般来说 我都没听说过，什么东西？ 就是红菜头做的红菜头汤，会有一点点这个土腥味儿啊。 哦。 不过呢，这道汤没有。嗯，而且这个汤呢是蘸小面包吃，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嗯，它很好看，它真的是这个 好漂亮，酒红色的， 对对，然后上面会有这个奶油做的点缀哈， 是， 真的是很好看的一道菜。如果有听众，嗯， 颜值非常高，哦， 对，没吃过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价位应该是还算蛮合理的，应该也是不贵哈。 嗯， 好，我们继续来推荐哈，这一道菜呢叫做绿色女神秋葵菠菜披萨，这个名字还。绿色女神， 全是素的啊， 蛮好看的哎，这个有绿色的这个秋葵，以及红颜色的应该是小番茄哈，非常的好看。说不喜欢这个秋葵的人，对它肯定是没有感觉的哈，但是喜欢吃的话呢，可以来尝试一下。这款是采用的薄底披萨，颜色搭配的很清新精致，有小番茄烤的也非常的地道和专业哈。这是一道很走心的一道菜，是比较挑人的一款，列入看你喜好款，看你喜不喜欢吃这个秋葵了哈。 哦， 对，而且真的是颜值啊，绿色女神颜值担当，非常的好看。 其实轻食的这个饭菜的颜值一直都是非常高的，看起来特别的小清新。 对，因为有的时候会拿这个青椒啊， 做点缀， 小番茄啊，是红颜色，还会有这个黄颜色的蔬菜椒以及紫甘蓝，对，都是很鲜艳搭配在一起，很好看。 是的，嗯，再来讲这个焗蝴蝶意面啊，韩国的酸菜呢配西式的蝴蝶面，哎，这个搭配还没有尝试过哎。再用这个素芝士来焗，口味是非常独特的。那么这也是 Raymond 非常推荐的一道原创的菜品啊。虽然很多人不一定能够接受这个独特的味道，但是，在这个大众点评上一看，发现有人真的很喜欢这个味道，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 好，我们先介绍到这里哈，这里是仙偷客栈哈，我是貂蝉。刚才雷雷留言了说，好吃的朝阳好多，而朝阳的好吃的属望京最出名哈，你还蛮了解的。看看这个雷雷，你不仅喜欢听歌，还是一个小吃货哎，是不是？好，这里是仙偷客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但是点的歌呢，必须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同时呢，我们仙偷客栈的这个微信福利群已经开通了，欢迎所有仙粉们来添加微信号进群哈，小二会在每天下午的不定时间来发放福利，小二的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欢迎所有的朋友来添加微信号进群。还有啊，

陈百强的天天喜欢你哈，欢迎回来前头客栈。这首歌呢也是听众叫做耿长长还是耿厂长，到底叫什么呢？点了一首歌曲哈，来自陈百强的天天喜欢你，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各位好，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好，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来介绍这家餐厅，叫做 Zero Go。 嗯，是一家吃轻食的餐厅哈。继续来介绍好吃的，这道菜呢叫做南瓜饼烩蓝莓和甘蓝酱。这个名字好复杂呀。 好复杂。 嗯，南瓜饼烩蓝莓和甘蓝酱，这个甘蓝是紫甘蓝酱，就是紫色的大头菜的酱。 对 对，没错吧， 应该是的。 嗯，说啊，这个南瓜饼和平时吃的不太一样哈，甜甜咸咸的，里面有很多纤维，用这个蓝莓腌的紫甘蓝是个亮点，非常值得尝试的一道菜哈。 嗯 嗯，还有这个叫做浓香芒果南瓜热汤，吃的时候大家已经就是点到这个，吃到这个菜已经是可以说已经吃饱了，可以说是这个饭后甜点的感觉哈。 嗯， 不过呢还是觉得很好喝，汤底有芒果的颗粒哈，也是嗯值得这个饭后甜点的一道菜。嗯， 哦，两个颜色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啊， 而且呢是有这个芒果的果粒，可以当饭后甜点来吃一下哈。 嗯。好，来讲一讲这个番茄酱意面。听名字啊，我们都觉得它很平常， 对 吗？对 啊。嗯， 但是呢他们的老板 Raymond 他却说呢，这是用一锅新鲜的番茄熬出来的番茄酱，炒面的时候再加上风干的小番茄。 哦， 哇，一份面竟然用两个大的西红柿熬出的酱，味道相当的好，而且呢价格又实惠，所以一定要推荐一下。嗯， 对啊，如果有哪个听众去尝试过的话，到底好不好吃， 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 对，来跟貂蝉跟四娘说一说。嗯，我们也去尝一尝咯。因为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吃这个意面的了，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嗯 嗯，再来介绍一个，这个呢叫做小清新的日本天妇罗，颜色很好看哈，有红色，应该是红色的甜椒，还有黄色的甜椒，加上这个绿色的，嗯，很好看，颜值很高。说到这道菜，大家都很喜欢，不油，面糊挂的恰到好处，不会很厚重，的确很小清新，也值得推荐的一道菜，而且吃的也不会长脂肪。 嗯，还有了这个 Zero Go， 它还有工作餐可以吃哦，在望京工作的朋友们就有这个福利了。本来呢也是想做这个工作餐啊，但是因为这个周围都是写字楼，做工作餐肯定是稳赚的。对。那后来研发的团队呢发现这个餐厅并不太适合做工作餐，所以三个这个技术控对菜品的细节要求非常的高，而且这个厨师呢很多的工序都省不了，所以那怎么给这个上班族能够提供这个健康的饮食呢？于是就提供了一个午餐的特价组合餐，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嗯，这说明在望京附近上班的朋友可以去尝一尝哈，叫做 Zero Go， 而且说呢这个工作餐也不是很贵，对，是值得尝试的哈，也是一家装修风格呀菜品呀都是非常棒的 有特色 的一家餐厅，叫做 Zero Go， 地址呢是在望京东园七区保利中央公园底商，人均消费大概在80多块钱左右，工作餐呢大概在50多块钱左右哈。 嗯， 也是一个蛮合理的价格了， 很合理了， 无论是食材呀还是这些厨师们的这个都是经过很细心的 这个制作出来的，对，很好吃哈。如果有听众喜欢的话呢，不妨去试一试哈，是一家非常正宗吃轻食的地方。好，这里是仙桃客栈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小二呢会在每天下午不定时的来发放福利哈。小二的微信号呢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欢迎所有朋友来进群，来享受我们仙桃客栈给的福利。同时呢，还记得上一周貂蝉四娘还有大掌柜推荐的一个活动，就是光珠跑。那么在上周六呢，这个活动也是非常圆满的举办成功了哈。那么大掌柜在当也是录制了视频，如果有听众想了解的话呢，可以来观看今天小二推送的这一篇文章哈，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桃客栈，查看今天推送的这一篇文章，里面有大掌柜拍的这个视频，里面有貂蝉，有大掌柜，还有纸箱哥哈，来一睹他们的这个光珠们的风采哈。好了，这里是仙桃客栈，我是貂蝉，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 拜。 谁走过灯火一起下闪烁，就老放不记得这些冷承诺，听谁谁的呼吸像潮起潮落，用默默的声音一句句的隐没，窗帘长耳朵说过停不下来那句广播，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我的心会不会在这里停，这里会不会泪滴成河，可这里会否也长梦多，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我的心会不会在这里停泊，站在这里会不会泪滴成河，可这里会否也长梦多，谁的我，有谁比谁快活？